我们继续是讲耶利米哀歌这部书。好多谢阿 Lee 和 Cynthia 帮我们选的歌和我今天讲的主题非常之吻合。我们说耶利米哀歌其实不单止是一部讲出犹太人怎样是被灭国，怎样圣殿被毁，城墙被毁的惨剧。而我们见到耶利米在树哀歌里面五章的书，每一章都有一个主题告诉我们听怎样靠住五步能够是踏出忧郁黑暗，能够是面对我们的苦难。第一点在第一章我们说要面对现实，要接受我们的现实。如果一个人在苦难当中他不接受现实，不面对现实，他是没有可能可以行到出来。第二章我们讲到是神的主权使到这些的灾难临到我们的身上，就好像头先的诗歌所讲，但是神亦都是鼓励我们来到向他申诉，我们要将我们的苦难倾心如水来到讲给神听，才是能够好翻。上一次跟大家讲，我们不要说只是望住自己的苦难钻牛角尖走不到出来，我们是要仰望神，将我们的注意力放在神的身上，才能够是行出来。今天又有个什么的讯息呢？很有趣，我叫它做论光定罪盈满节哀。等阵我们就会见到为什么我给它一个这么特别的题目。我们说耶利米哀歌其实个结构是非常非常之的精妙，非常之的独特。五章书有五个字母诗，好多的神学家，好多的圣经学者都说第五章是没有字母诗，我不同意。第五章是有个小型变相的字母诗，但是其余呢都是字母诗，但是每一首的字母诗都有少少的不同。这个字母诗就是根据希伯来文的字母来到编排，由 Aleph 到 Bet 到 Gimel 一路这样排下来。我们讲到第一章去到第十六、第十七个字母就是 Iron 和 Pay 两个字母调转了。在到第二、第三、第四章是 Pay 行先过 Iron， 但是在说第一章呢 Iron 行先过 Pay。 所以一个懂得希伯来文的读者一看就知道有些问题，就会将个注意力放在第十六和第十七节两节的经文，带出来的信息就是我们要面对现实，接受现实。第二章呢有什么瑕疵，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啊？第二章没有瑕疵，因为第二章的主角是讲到神，神自己来到惩罚犹大，神是执行他的盟约，所以神是有主权来到惩罚犹大，所以第二章是没有瑕疵的，是讲到神，神是没有瑕疵的。那你说我们怎知道经文的重心在哪里？刚刚读完第一章的希伯来文的犹太人就会将注意力亦都是放在十六、十七节，看下个次序两个字母有没有调转到，而带出来的经文就是神应验了他古时所命定，就是他执行了他的盟约。古时所命定的就是他和犹太人的盟约，你们守约是会得到祝福，你们违约的话就会得到咒诅。而的确犹太人是频频违约，所以咒诅临到他们的身上，但是神亦都准许犹太人来到向他申诉，甚至是鼓励他们要他们倾心如水。上一次第三章我说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啊？就是那个字母诗是有六十六节的经文，在一章、二章、四章、五章都只得是二十二节，因为希伯来文是有二十二个字母，但是第三章呢每一个字母出现三次，所以有六十六节。如果你看的话，中间第三章就好像突然间一座高山那样，有六十六节经文，就好像一个首尾结构，中间第三章是特别多经文，特别多章节，所以我们知道个重心在树首尾结构的最中心，就是三章二十二至到三十三节带出来的一个信息，就是我们要仰望神，不要只是自己转牛角尖，因为神是怜悯信实 佢系拯救嘅神，佢甚至系管教嘅神。嗱，我上次都讲过，点解神嘅管教俾我哋有希望？因为神所爱嘅儿女，当我哋犯罪嘅时候，佢一定系会管教。所以当佢管教我哋嗰阵时候，我哋知道神系冇放弃我哋，所以俾我哋有好大嘅希望。佢亦都系公义。呢个就系第三章，我哋要仰望神。今日第四章个字母诗又有啲咩唔同呢？好奇怪，你睇下第一章、第二章，每一节都有三句经文。第三章呢，每一节只有一句，但系同一个字母重复出现三次。所以第一、第二、第三章都系66、66、66句。你除22，三句经文，第一、第二、第三章都系三句。第四章呢开始不同了，一节的经文只有两句，这个就是第四章特别的地方。那我们怎样找出经文重心啊？你在第四章你想找三句的经文你找不到，一节只有两句。但我们可以将注意力放在用词字眼，有没有一些用词字眼是重复出现两次出现？嗱，呢一个就系我哋要留意啦。如果有字眼频频两次出现嘅，呢个就系第四章嘅瑕疵。啊，我哋就要将注意力放喺嗰度。嗱，我哋一齐嚟睇睇第四章讲啲乜嘢嘢。喺哀歌嘅四章一至到十节，系讲到人民嘅罪，佢哋离开咗神。我哋见到喺经文入边频频提到街上、市口上。是形容緊耶路撒冷城入面所发生的惨劇。嗱，喺第四章一开始又用到和解呢个字。我哋话一章、二章、四章嘅开始都系和解。和解就系 echa 呢个字，原文嘅希伯来文就系、是、一个叹息语。呢、這个其实就可以讲得系耶利米哀歌希伯来文嘅书名，就系 echa。叹息。在第一章和解出现的时候，一开始说本来人烟稠密的一个城市，和解会变成耶利米先知要独自一个人坐在那里。这个第一章。第二章说和解为什么神会发怒，第三章没有和解，但是第四章又有和解。和解本来金漆辉煌的圣殿现在变了颓垣败瓦。这个我上次都讲过，好像许冠杰的那首浪子心声，金屋都变成败瓦。圣殿的墙本来是包住金的，现在变成了破碎的石头。你说包住金的墙打碎了变成石头，不是发达执到金吗？喂，有都被巴比伦的士兵执晒啦，冇的了。得返啲碎石头喺度。其实呢一度可以话经文系指住第二节。第二节就系话石安宝贵嘅种子好比精金。佢系用石安宝贵嘅种子，即系神嘅子民，嚟到去比较圣殿。本来神嘅种子，犹太人神嘅子民，神系好睇重佢哋。佢哋好似精金一样，就好似圣殿金碧辉煌。而家咧，好似碎石咁样样，随街都系。其实呢度系有一个比喻，我相信就系好似窑匠嘅比喻。记唔记得喺《耶利米书》嘅第十八章讲到窑匠系点样啊？佢系创造嘅，佢能够做出唔同嘅器皿，但系有唔合心意嘅咧，佢系打烂咗，再从头嚟到做过。合心意嘅佢摆埋一边，唔合心意嘅佢系会打碎。就是好像现在整街都是碎片一样。我相信这里另外也都有一个比喻，就是我们新约说我们基督徒是什么？是神的殿，是吗？哥林多前书的六章十九至到二十节说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，也都好像我们一样，当我们做得不好，神的管教来临的时候，我们要小心，不要被神管教到我们好像碎片一样，随街都是。其实耶利米哀歌的四章三至到十节 是有一个首尾的结构，非常非常之精彩。我是很喜欢首尾结构。首尾结构是什么？如果五节的经文，第一节和第五节是有连带的关系，第二节和第四节又有连带的关系，而最重心的经文呢，最重要就是中间第三节。这个就是首尾结构。我们来看看四章三至到十节的首尾结构。第一层的结构当然就是四章三节和四章十节。四章三节是讲到两种动物，一种动物是野狗。野狗平时在城市里面找不到，人烟稠密，怎可能有野狗呢？而家耶路撒冷城是荒废，有野狗在树的城里面。耶利米哀歌的五章十八节都是这样告诉我们听，经文说野狗都还比耶路撒冷的妇人懂得怎样照顾自己的小哥。另外呢，第二种就是讲到鸵鸟。原来鸵鸟不单单出名，只是将头埋在个沙堆里面，原来鸵鸟都是出了名，生了蛋出来就走了，去不去照顾自己的仔女，不去抱自己的仔女，这个是鸵鸟。所以这两个其实是对比着当年耶路撒冷的妇人。四章十节讲什么？他们甚至是煮了自己的仔女来吃，因为被敌人来到围困，没有东西吃，甚至要吃了自己的仔女。这个就是和野狗和鸵鸟来到比较，四章三节和四章十节。这个是第一层的比喻。第二层呢，第二层是讲到被敌人围困耶路撒冷城，城里面没有东西吃。哀歌的四章四节说，那些 BB 仔因为没有奶喝，他们的舌头贴住上颚。上次跟大家讲过为什么 BB 仔没有奶喝，妈妈没有水喝，没有东西吃，哪有奶汁给 BB 仔吃？没有的。为什么舌头贴住上颚？在圣经里面，舌头贴住上颚就是出不到声的意思。 BB 仔本来肚饿会怎样？喊，叫妈妈说 要喝奶。现在呢，舌头贴住上颚出不到声，因为饿到根本没有力量来到出声。我们看到又是讲到两样嘢，头先是鸵鸟和野狗，是吧？而家讲到 BB 仔和小朋友，小朋友冇人抹饼俾佢哋食。究竟系咪父母先挂住自己，喂饱咗自己，而细佬哥冇嘢食呢？去到好艰难嘅日子嗰阵时，人性真系全部暴露晒出嚟，表露无遗。细佬哥冇饼食，BB 仔冇奶飲。而呢一个首尾结构嘅下面呢，四章四节所对比嘅就係四章九节。情愿啊俾刀劈死，死得痛痛快快，好过慢慢饿死。呢一个就係第二层嘅首尾结构。你諗下当时耶路撒冷嘅情形係几惨痛。第三个首尾嘅结构呢，就是在树四章五节和四章七至到八节，是比较两种尊贵的人。第一种尊贵的人是物质上尊贵的人，他们以前是吃山珍海味，现在呢流落街头；以前是穿着绫罗绸缎，现在呢饥不择食。和合本的翻译是说，素来饿猪红玉子的，现在躺饿在粪堆。其实原文不是说粪在到猪红玉子上高，而是穿红色衫，穿猪红衫的人。原来以前犹太人有钱的是穿红色，猪红色跟中国人很相似，是吧？中国人都喜欢穿红色，你看看新年多少人穿着红色回来，这个就是代表尊贵。这个同埋在推罗这个地方，他们穿着紫色才是尊贵的人，是很相似。这些本来穿着这么尊贵朱红色衫的人，现在饥不择食，去到垃圾堆来找东西吃，非常非常之凄惨。这个是对比四章七至到八节， 讲到是另外一种尊贵的人，是灵入面尊贵的人。和合本的翻译是贵就，原文其实是分别为圣，分别出来。有人说，哎呀，从平民分别出来的咪就是贵就咯。我相信这里所讲的是灵入面尊贵的人，就是那些拿细耳人。在树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拿细耳人是有三样东西不做的，不喝清酒浓酒，不剃头，亦都唔掂死尸。但係喺《士师记》入面有一位嘅拿细耳人，就三样都做齐。係边位呀？係参孙。嗱，我哋见到喺《士师记》嘅十三章四节同埋七节，话拿细耳人係唔食不洁净嘅食物㗎。嗱，一个人嘅食物可以影响人嘅外表㗎喎。喺但以理书嘅第一章，我哋见到但以理同埋佢嘅同伴，他们不吃巴比伦王为他们预备的食物，他们不让王的食物沾污他们，他们吃素喝清水，结果经文说他们俊美肥胖。所以食物是可以影响一个人的外表。经文也说，哀歌的四章七至到八节，本来拿细耳人的皮肤是比雪更加的纯正，是比奶更加的洁白，他们的面色呢白中透红，就是好像红宝石一样。我以前跟大家讲过，另外圣经里面有一位人物面色白中透红的是谁？是大卫。大卫的面色白中透红，非常之俊美。而这些拿细耳人的身体呢，好像作出来的蓝宝石一样。你想想，一块块的蓝宝石，每块作出来的身形是很漂亮很漂亮。在诗篇的九十篇十七节亦都话，那些分别为圣的人有神的荣耀在他们的身上。但是现在呢，这些拿细耳人在树街上行走，你分不出哪个是拿细耳人，哪个是路人。他们的皮肤呢变到好像炭那么黑，他们瘦到皮包骨，皮肤干到好像枯木一样，真的很凄惨。这个就是第三层的首尾结构，就是讲到这些尊贵的人的比较。而经文最中心的地方，就是讲到以色列的人民来到是认罪。在哀歌的四章六节说，都因我众民的罪孽比所多玛的罪还大，所多玛虽然无人假手于他，还是转眼之间被倾覆。有没有见到这里是讲到有两个罪字？其实希伯来文是有三个普通的罪字。第一个就是 Kata 这个字。Kata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 Mr. Mark， 就是说无心之失，你有个靶心，你想射之箭射中的靶心，但你射不中。Mr. Mark 就是无心之失。但是也有 Pesha 这个字。Pesha 这个字是罪过的。意思就是超越了界限， trespassing， 超越了界限。 Pesha 这个字和反叛这个字是同出一个字根，所以这个字的意思也是反叛的罪。而第三个就是 Avon 这个字。 Avon 这个字是有计划有计谋的罪， iniquity， 明知故犯。我一说讲耶利米哀歌第一章的时候，我讲过耶利米是用了三个罪字，这三个都是 Pesha 这个字。现在在第四章他是用了其余那两个字，一个就是 Kata 无心之失，一个就是 Avon 是 iniquity 明知故犯的罪。我们看一下耶利米说犹太人的罪，他们的 Avon比起所多玛的罪，所多玛的罪就好像无心之失，而犹太人的罪呢明知故犯。我们见到作者是没有轻看自己的罪，轻轻略过，哎呀，我们的罪都不是那么严重。不是啊，他是面对现实，他是痛心疾首，面对自己的罪来到承认自己的罪。我们见到罪这个字都可以解释做惩罚。我们看看所多玛的惩罚是怎样。经文说他们的倾覆 滅咗呢個城市係冇假手於人，即係話神自己嚟到降災，神降下硫磺與火，喺眨眼之間就將成個所多瑪同埋俄摩拉係燒毀咗，非常之快啊！砰一聲就冇咗。但係猶大呢，頭先講嗰個城係俾敵人圍困咗兩年半， BB 仔冇奶飲，細佬哥冇餅食，甚至父母要煮咗仔女嚟到食。嗱，咁得人驚嘅事，咁凄慘，然後先至城牆被毀，聖殿被毀，滅國。嗱，你諗下猶太人所遭遇嘅係咪比所多瑪更加嘅慘？所多瑪痛快，一眨眼就冇咗。嗱，若果罪嘅意思亦都係代表懲罰，即係話猶太人嘅罪係比所多瑪係更加嘅嚴重。嗱，呢一個就係作者話俾我哋聽。嗱，其實耶穌基督自己都有比較罪，佢對加百農嘅人話：佢話我話俾你哋聽，審判嘅日子來臨，所多瑪所受嘅要比你哋還容易得多。所多瑪所受嘅審判會比加百農更加容易。點解呀？你話所多瑪犯好大罪㗎喎，點解會比呢個加百農更加容易呀？佢哋嘅審判原因就係加百農有好多好多嘅亮光，耶穌基督親自去到加百農顯神蹟奇事，嚟到係醫治，證明佢就係神嘅兒子。佢又教加百農嘅人教導有好多，加百農嘅人有好多好多嘅亮光，但佢哋都唔相信。比起所多瑪呢，所多瑪冇咁多亮光，所以論罪嚟講係論光定罪，就係、是、我今日叫今日嘅呢個訊息。你有幾多光就定你幾多罪，呢個係聖經嘅教導。你得到越多嘅光而你唔去相信嘅話，你嘅罪就會越大。同樣猶太人係神嘅子民，佢哋一樣得到好多亮光，神俾佢哋有好多嘅律例典章嚟到係遵守。但係如果佢哋有咗咁多嘅亮光仲唔相信嘅話，佢哋罪加一等。我哋新約嘅人呢，新約嘅人有曬新約舊約，我哋嘅亮光比猶太人仲多，所以有福音傳俾佢哋而佢哋唔接受嘅話，其實佢哋嘅罪係仲大過所多瑪，仲大過猶太人。呢個我哋要好小心。大家有冇見到今日嘅經文喺首尾結構最中心嘅地方嗰、那個罪字出現咗幾多次話？出現咗兩次，就係、是、猶太人嘅罪孽，佢哋嘅 avon 係比所多瑪嘅罪其他仲要大，個罪字出現兩次。嗱，我頭先開始嘅時候我講乜嘢啊？點樣揾第四章最重要嘅訊息啊？就係睇下有冇字係重複出現兩次，係嘛？咦，呢度有兩個罪字喎、啊，哇，好 excited 喎、啊！有人話牧師你唔好咁緊張，好容易心臟病㗎咋。你睇埋後面啲經文先，唔需要咁緊張。好，我哋繼續睇埋落去。嗱，我哋見到喺書四章嘅十一至到十六節又有另外一個首尾結構喎。頭先嘅首尾結構係講到人民嘅罪，而家嘅首尾結構呢係講到猶太人領袖嘅罪。四章的十一同埋四章的十六就是一头一尾的首尾结构，是第一层都是讲到耶和华发怒。他发怒，他是倾倒出他的烈怒，毁灭耶路撒冷城，直烧到根基。这个是同埋以东人幸灾乐祸好相似。以东人见到犹大被灭国，他们幸灾乐祸，他们说拆毁拆毁，直拆到根基。我们看到要直拆到根基是可以，但是是神所容许。这里经文的原文说神完完全全倾出他的愤怒，毁灭耶路撒冷直到根基。 你要毁灭神嘅子民嘅城市，你一定要得到神嘅许可，先至可以做得到。嗱，呢个经文就系话俾我哋听，喺哀歌嘅三章二十二节话：我们不至消灭，是出于耶和华诸般嘅慈爱，是因他嘅怜悯不至断绝。我哋感谢神，我哋所信嘅嗰位神，佢嘅怒气系有尽头嘅。法怒完咗，佢就会赦免，但系佢嘅慈爱、佢嘅怜悯咧，系不至断绝，系继续嘅。所以当我哋喺苦难入边，我哋要记得，系我哋而家遭到苦难，系好难过，但系神嘅怜悯、佢嘅慈爱系不至断绝，但系佢嘅怒气系有限，系我哋要好记得。嗱，喺书四章十一。讲到神嘅列怒，四章十六咧，耶和华发怒将他们分散。嗱，呢一个都系和合本嘅翻译。其实原文系讲耶和华嘅面啊。本来嗰啲好熟悉耶和华面嘅人系边个啊？犹太人嘅领袖、祭司、先知，嗰啲系好熟悉耶和华嘅面，本来应该同耶和华好亲近嘅，而家咧分散晒。以前他是受到人民的尊敬，现在呢人民都不尊敬他们，他们面上无光。这个令我想起在旧约另外的一位祭司，就是以利。记不记得以利有两个仔？两个仔犯很多罪，他都没有去管教，所以神说你尊敬你两个仔还多过尊敬我。神说凡尊重我的，我必重看他，藐视我的，他必被轻视。撒母耳上的二章二十九至到三十节。嗱，好明显，四章十一同埋四章十六一个首尾嘅结构，就系数算到犹太人领袖嘅罪，就系嗰啲祭司同埋先知。嗱，第二层嘅结构咧，四章十二同埋四章十五，四章十二讲到嗰啲君王同埋平民。都不会相信敌人能够这么轻而易举这样就进入耶路撒冷城，他们想都想不到，就算耶利米先知来到是向他们讲预言，说你们不悔改，神的审判来临，敌人就会进入耶路撒冷城，毁灭你们的城，毁灭你们的圣殿，没有人相信，甚至认为耶利米是假先知，说他亵渎神是要杀死他。首尾结构的另外一边呢，四章十五，有没有见到一个入一个出啊？敌人进入了耶路撒冷城，但是犹太人呢想逃命啊，想逃去列国那里来到居住。四章十五，结果列国都不给他们去那里寄居，他们都怕巴比伦，所以最后犹太人都是被巴比伦人是掳了去。四章十二和四章十五就是敌进我出，另外一个的首尾结构。我们看到其实经文最中心的地方就是四章十三节，这都因他先知的罪恶和祭司的罪孽，他们在城中流了二人的血。本来祭司和先知在以色列人的心里面都是有很重要的地位，祭司在神的面前是代表人，先知呢在人的面前代表神，现在他们都流了二人的血，你说他们怎么流二人的血啊？记不记得耶利米书的第二十六章，耶利米讲预言耶路撒冷城的被毁，圣殿被毁，犹太人说他是假先知，要杀死他。后来有长老来到劝约押敬王，说你不要杀死他啊，以前曾经有尼家先知，尼家先知同样是讲很相似的预言，令到希西家都很生气，但是最后希西家都没有杀死尼家先知。长老就是用这样来到劝约押敬王，最后约押敬是听他的劝，所以是没有杀死到耶利米先知。但是另外有一位的先知叫做乌利亚就没有那么好命了。这位乌利亚又是讲神的预言讲给这个约押敬的王听，但是约押敬王就将他处死。 在哀歌的四章十四节跟住话，他们在街上如瞎子乱走，又被血沾污，以致不能摸他们的衣服。先知本来是有神的意象来到带领犹太人，现在呢他们自己都好像盲工一样，你不要说是异象了，好像盲的一样，在街上乱地摸乱地跑。祭司呢，本来他们是检查麻风病人的身体，看看哪个洁净哪个不洁净。不洁净那些他们说你不要碰我啊，你行远一点啊，祭司说我是圣洁的。现在呢他们自己好像被妇人的经血来到沾污他们。路上的人见到他们都怕了他们，你不要碰我，你不要走那么近我啊，祭司个个都藐视祭司，不再是尊敬他们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在四章十三节罪字又出现两次，讲到先知的罪其他和祭司的罪孽 Avon， 又是出现两次，两个首尾结构，两个首尾结构最中心的经文个聚字出现两次。有没有见到个意字频频出现？有没有见到这个其实就是第四章我们要将注意力放在那里的地方，是讲出人民的罪，讲出了领袖的罪，犹太人的人民，犹太人的领袖。这些就是他们的瑕疵。我们说第二章是完美的字母诗，没有瑕疵的，因为是神嘛，是吧？那里每一节的经文出现多少句话？三句。第四章呢出现两句。所以二是瑕疵，三是完美。当个罪字两次出现是代表人民和领袖的罪。但是当这个罪字再出现三次的时候，这个应该就是经文最中心的地方，最重要的地方。我们一起再看下去，去到四章十八节，经文说我们的结局临近，我们的日子满足，我们的结局来到了。为什么结局来到？因为他们是将他们的寄望放在民国，放在邻国的身上，因为他们是将他们的寄望放在自己国家的身上，因为他们将他们的寄望放在国王的身上，而不是放在神的身上，所以他们的结局就临近。我们来看看他们如何将他们的寄望放在邻国。哀歌的四章十七节，我们仰望人来帮助，以致眼目失明，还是枉然，我们所盼望的竟盼望一个不能救人的国。他们盼望他们的民国来到救自己，望穿秋水，盼望到眼都盲埋，都没有来到。他们的民国是哪个？是埃及。他们和埃及来到结盟，来到是对抗巴比伦。结果呢，是刚刚巴比伦出兵攻打犹大的时候，埃及真是出兵，吓到巴比伦是即刻撤退。但是原来埃及是纸老虎来的，出一出兵就即刻撤退了。结果就是应验了神的预言，在耶利米书的三十七章五至到八节，埃及不能够救他们，而犹大是彻彻底底地被巴比伦来到是毁灭。他们不单止寄望在自己的邻国而不能够得到救赎，他们亦都寄望在自己的国家。犹太人经常都说我们的国家是不会被毁，因为为什么？我们有耶路撒冷里面的圣殿，有圣殿的话就有神的同在，神不会被他的圣殿来到被毁，所以一日圣殿还在，耶路撒冷城都不会被毁。他们就是想着一定不会失守。结果怎样？结果经文说他们不够胆在自己的街上来到行走，怕敌人来到将自己捕获。你想想，在你自己的国家行走，你会怕敌人来捕获，真的很得人惊。另外呢，他们想逃跑，但是敌人比鹰更加快来到追赶他们， 哈巴谷书的一章八节，他们想避到去旷野，结果呢在那里有埋伏，敌人埋伏在那里等候他们。你想想他们有多凄惨，将他们的寄望放在自己的国家都是无用，他们亦都将寄望放在自己的国王。经文说耶和华的受膏者，这里不是讲耶稣基督，这个受膏者是神所高抹的王。经文说好比我们鼻中的气，好像我们鼻中的气一样。人是有两样东西是一定需要的，水和空气，是吧？食物都是，但是食物你可以支撑很久，你看耶稣基督四十日禁食，但是水呢几日就玩完了，你没有水的话。空气呢，氧气呢，两分钟你没有，你就没有命。经文说他们依赖他们的王，就是好像依赖鼻中的氧气一样，完全寄望在他们的王的身上。结果呢，王自己都逃跑，逃到去耶利哥平原，结果是被巴比伦的士兵追到，将西底家的眼挖出来，然后将他放逐去巴比伦。在这里诗篇的118篇8至9节，投靠耶和华，强似倚赖人，投靠耶和华，强似倚赖王子。我们是要倚赖我们的神，我们的神就真是我们鼻中的气，我们要依赖他，而不是依赖人，不是依赖我们的领袖。我们见到刚才说，如果有重复两次出现的字眼词句，我们就要着重了。两个首尾结构最中心的地方，亦都是最重要的地方，个聚字出现两次，在书四章的六节说，都因我民的罪孽比所多玛的罪还大，所多玛虽然无人假手于他，还是顺眼之间被倾覆。数算人民的罪，个罪字出现两次。四章十三呢，这都因他先知的罪恶和祭司的罪孽，他们在城中流了二人的血，是数算到领袖的罪，个罪字又是出现两次。两个首尾结构，两个经文最中心的地方，个罪字出现两次，有几多个义字啊？你想想，这个就是第四章告诉我们听，我们要将注意力放的就是罪这个字。那你说罪字会不会出现第三次呢？有啊，四章二十二就是刚才周长老跟我们读的经文，锡安的民啊，你的罪孽的刑罚受足了，耶和华必不使你再被掳去，以东的民啊，他必追讨你的罪孽，显露你的罪恶。不单止的罪字是第三次出现，在一节的经文里面的罪字是出现了三次，就是由二去到三，由瑕疵去到圆满，这个就是医治。很有趣，我们见到经文告诉我们听，犹太人的罪的刑罚受足，他们能够得到赦免，但是以东人呢，他们的罪神会追讨，会显露他们的罪恶。我们说神和以色列人立盟约，其实早在书这个利未记的二十六章四至到四十六节，申命记的三十章一至到五节，神已经和以色列人说，他说若果你们是违约，神知道他们会违约，如果你们违约的话，当这些造就临到你们的身上，如果你们是承认自己的罪，承认你们是干犯了神，你们如果谦卑这样尽心尽性来到神的面前，神是会赦免他们，但是要等到罪孽刑罚满了。有人说，咦，为什么我认了罪还会有刑罚呢？你想想，你就算是基督徒，你接受了耶稣基督，你犯了罪，你向神祷告认罪，神会不会赦免你？神是会赦免你，但是你在地上呢，有没有刑罚？当然有刑罚，你偷了人东西会受到监禁，如果你是杀了人，可能要填命， 神是会饶恕你，但你仍然是有你的惩罚。大卫呢？大卫犯了奸淫的罪，是神是赦免他，但他仍然是有他的刑罚。他和别士巴的仔死了，他亦都有刀剑不离他的身上。所以我们见到，就算我们是认罪，仍然要承担自己罪业的这个后果。所以到这个刑罚满了，神说我会怜恤你，我甚至会纪念我给你们的地，我会将你们从外邦，从巴比伦将你们召返回来，回到去这个以色列国，回到去应许之地。这个其实就是因为犹太人毁了约，他们同神立盟约。但是你说如果他们真真正正要得到灵里面的医治，要得到救赎呢，犹太人是要等到去末世。去到末世七年的灾难，当时会有敌基督来到再一次残杀犹太人，那次的残杀是会比巴比伦人的残杀是更加的残忍。去到那阵时犹太人就会相信，这个要去到末世。就是好像撒加利亚书的十二章十节说，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晓冠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，他们必仰望我，就是他们所扎的，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，又为我受苦如丧长子。有没有见到啊？他们去到末世，他们会接受耶稣基督，他们会为了自己所做的来到忏悔，如丧长子，如丧独生子。就是他们所扎的，什么叫他们所扎啊？他们所刺穿啊，就是他们将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，他们卒之知道自己的罪，接受耶稣基督。去到末世他们会这样做，他们会悲哀，他们会伤心，最后是会得到救赎。以色列人当他们认罪悔改，他们承认自己是毁了同神的约，他们得到赦免。但是以东人呢？以东人他们是会为自己的罪来到是承担责任。在哀歌的四章二十一至到二十二节，住乌斯地的以东民啊，只管欢喜快乐，苦杯也必传到你那里，你必喝罪，以致露体，他必追讨你的罪孽，显露你的罪恶。讲到以东的罪，数算以东的罪，诅咒以东。你说为什么跟以东这么大仇口啊？你看下诗篇的137篇第七节，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，以东人说拆毁拆毁，直拆到根基，耶和华求你纪念这仇。以东人本来和犹太人是兄弟之邦，以东是以扫的后人，犹大呢是雅各的后人，以扫和雅各是兄弟。本来以东和犹大应该兄弟之邦，为什么犹太人遭难，以东要幸灾乐祸，不帮手不得已？这个就是他们的罪。我们说诅咒的诗歌，诗篇137篇就是一篇诅咒的诗歌。我们读过大卫诅咒的诗歌，读起上来还过瘾过是打小人很多时。137篇就是其中的一篇，不单止第七节是讲到以东的罪，第八节是讲到巴比伦人的罪。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啊，报复你像你待我们的那人便为有福。有哪个待你们好像你待我们那样，那个就有福了，造就巴比伦。我们讲第一章的时候我们都讲过，在公我们可以求公义，求神为我们伸冤，尤其是这个是神的旨意来到惩罚这些恶人，就是好像巴比伦在以赛亚书的21章，在树耶利米书的50章都有讲到是神要惩罚巴比伦。以东呢，在树这个阿摩斯书的1章11节和这个俄巴底亚书都说到神是要惩罚以东。你知道是神的旨意要惩罚这些人，你更加可以名正言顺求神来到伸张正义。但是在诗呢，耶稣基督教我们，我们是要宽恕我们的敌人， 甚至是爱我们的敌人，所以永远是有公和私在里面。在这里结束的时候，我想跟大家讲一讲，就是我们刚才说论光定罪，犹太人是有这么多的光，他们都是不肯接受，所以他们的罪是很大。我们说我们新约的人重大光了，我们有齐新旧约，所以有人是听过福音，有齐这些的信息，圣经的这些话语，但他们都不相信他们的罪是会比犹太人的罪是更加大。那我们也都讲话犹太人是同神来到立约，这个是他们的盟约，我们基督徒何况不是同神来到立约，我们都有同神立约的，是吗？我们信了之后，耶稣基督说你爱我的守我的律例典章，这个就是我们的盟约。那感谢神，当我们是违约的时候，一帆充顺不记得了神的话，我们的管教只是地上的管教，但是如果我们做得好，分分钟我们的奖赏是包括天上的奖赏。我讲天堂的系列的时候都跟大家讲过，我们在天上会有很多很多的奖赏。第二点就是第三章刚刚谈完，我们说是要将我们的注意力放在神的身上。第四章呢，我们是要看回转头，看我们自己的身上，我们要为我们的罪来到承担，又来到负责任。很可惜现在这个世上已经没有人愿意为自己来到承担自己所做，为自己的罪来到承担责任，没有的，个个都喜欢卸薄的。我有一位姊妹跟我是很熟悉，大家一起香港长大，我很熟悉她的家庭，很熟悉她的爸爸妈妈，一起来到洛杉矶。她有成两三年，每到圣诞新年的时候，就是现在这个时候，就会回去探爸爸妈妈去洛杉矶。一回到家有成两三年，指住爸爸妈妈来到闹，你们整祸了我，你们教导得我不啱，所以现在我婚姻出现问题，全部都是你两个的问题。有成两三年指住爸爸妈妈来闹，但我跟他一起长大，他爸爸妈妈绝对没有，是非常之好的父母来。后来才发觉原来他去看心理学，心理学医生跟他说，分析他说你以前就是被你爸爸妈妈搞坏了，所以你现在的婚姻出现问题。你说是不是所有心理学都是这样呢？你看回心理学的始创人之一 Sigmund Freud， 他说什么？我们是被我们的过去所影响，我们是被我们身边的事物，被我们的环境所影响。这个就是 Sigmund Freud， 他是 Psychoanalysis 的始创人。 Psychoanalysis 就是心理分析，精神分析，叫一个人睡在一张长的沙发上高，来到跟他聊天，然后分析了之后就说，哎，你的问题就是环境，就是你被人搞弯了你的生命。这个就是心理学。如果当年亚当就是看心理学，心理学医生会怎么跟他说？叫他睡在一张长沙发上谈完一轮的话，夏娃就是问题了，是吧？给你吃个禁果，是夏娃给你吃，那就不关你事的。如果夏娃去看心理学，那个心理学医生会怎么说？叫他睡在一张长凳那里，问完他之后说，亚当就是问题了，他是你老公来的嘛，他应该保护你的嘛，他不保护你还被撒旦来到引诱你，直情是他的错。但是在说创世纪的第三章，神是怎样来到处理的？我们见到神跟亚当说，我叫你管好你的太太，你没有管好，反而去听你太太的话，你要为自己做的负责任，我要惩罚你。他跟夏娃怎么说？喂，你要听你老公的话，你现在你走去听条蛇的话，你有问题啊！我现在要处罚你，你有惩罚。有没有见到心理学和圣经的教导完全不同，相违背的？心理学就是赖在环境，赖在人的身上，但是神呢，我们每个人要为自己来到负责任，这个就是不同的地方。 而家好多人就係賴喺環境，賴喺人嘅身上，甚至賴喺疾病嘅身上。而家你犯咗色情嘅罪呀，唔係罪嚟㗎，你色情上癮咋，你係受害者呀，好可惜你上咗癮咋。醉酒呢，聖經話係罪，而家啲人講咩呀，哎呀你酒精中毒咋，啊可憐呀，你係受害者嚟。有冇见到全部系赖晒喺疾病嘅身上，甚至系好细个已经开始，而家对细佬哥嘅心理、精神分析嗰啲病多到我都唔能够 keep track 嘅。嗱，其实细佬哥每个都系罪人，生出嚟就系有罪，系曳啲噶啦，系唔能够集中精神噶啦。但系你搞出咁多个病出嚟，仲话要食药添。嗱，你食埋药添，你就真系冇病都变成有病。我哋真系要好小心。你睇下耶利米书嘅十七章第九节点样讲？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无法医治，谁能识透呢？人心系诡诈到乜嘢咁样？冇人能够识透，你仲走去分析？你仲走去分析？呢系简直就系同圣经嘅话语系相对，冇人能够识透。喺说耶利米书嘅十七章第十节。只有神能够察透人心，只有神才能够察透，我们都不能够。好可惜，现在就越搞越多人喜欢心理学，甚至有很多的神学院都是，你看富勒神学院，现在你进去读神学，他已经有个 psychology 的 department， 你可以拿个 psychology 的 degree 出来，你读神学你分分钟是拿个心理学的学位。刚刚才是讲过，其实心理学和神的教导根本是相违反，绝对是相对，我们真的要很小心。见到我们最后我想要讲的，就是耶利米哀歌其实真是一部教我们怎样能够医治我们的苦难，医治我们的忧郁。我们见到第一章、第二章、第三章都是有66句的经文。你见过我讲耶利米哀歌你就知道了，父母又食自己的仔女啊，被人围困是几痛苦的事。66句的经文真是不容易挨的。第一章是我们要面对现实，接受现实，但是不能够立即是好翻。第二章是我们是可以向神申诉，但是不等于我们可以立即得到医治。第三章呢，将我们的希望仰望神，然后才开始能够是行出来，去到第四章只有44句这些这么痛苦的经文。而今天所讲的就是要承担自己的责任，为自己所做的承担。不是所有的苦难都是同罪有关，约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但我们见到就算约伯是没有罪，他仍然去到神的面前求神来到监察自己。所以我们在苦难当中有罪认罪，没有罪应该求神来到监察。然后我们下一次会跟大家讲埋第五章，怎样能够完完全全这样踏出忧郁黑暗。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。我有一样东西要宣布，今年就是年头啦，现在是吧，今年我们会讲些什么的这个书本呢？讲完了耶利米哀歌，我们是会讲约书亚记。因为上一次我是讲完了摩西五经的申命记，所以我们是会讲这个约书亚记。而讲完约书亚记之后，我们是会讲使徒行传。我知道我们全教会七年前是讲过使徒行传，但我那时未回来。我相信使徒行传不是说全部书讲完，只是看一些不同的经文、不同的章节，所以我会是比较简短的讲讲使徒行传。今年如果大家注意，我们一开始敬拜的时候，我们有了新的口号，就是成就即是侍奉我主，是由这个使徒行传的20章14节和这个约书亚记的24章15节将两节的经文拼在一起，就变成了成就即是侍奉我主。这个就是我们新的口号。今年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是给我们有耶利米哀歌。主啊，我们见到由于犹太人的毁约，你的审判是临到他们的身上， 他们遭到灭国，遭到是圣殿被毁，非常非常之的惨淡。但是神，你亦都是透过耶利米的写作，给他们是有机会能够是踏出他们的忧郁黑暗。愿意我们都能够得到从你而来的亮光，得到从你而来的教导，以致我们是能够学习靠透过耶利米哀歌的五章书，一步一步地拔出忧郁黑暗，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，阿们。